第三次教育部门假设及构思发表会8月9号和10号在金日成综合大学举行，有金日成综合大学等50多所大学的教师、研究师和学生参加。本次发表会分为基础科学、信息技术、生物及农业、化学及轻工业等9个部门小组，以及教师、研究师和大学生等级别进行，共有500多件假设和构思推出。闭幕式10号举行，向被评为优秀的参加者颁发了证书和奖品。